好多謝眾新聞俾我呢個機會，唔好講分享，分享太過咩，即係自己就一啲有趣嘅問題，即係讀咗啲書，咁有少少諗法，咁而家拋磚引玉，咁呢四個字唔係亂講嘅，亦都唔係客套説話。其實琴日我喺另外一個講座上面講另外一個問題，咁我都喺嗰、那個聽眾嘅群體入面得到好多意見，咁我自己可以進一步思考，咁希望今日亦都可以即係、就是、做到呢個效果。我呢幾年對歷史比較有興趣，所以今日呢個題目咧，基本上都係一個即係、就是、歷史嘅題目嚟嘅，即係 咪對啲就好啲？ 哦，係，好， 對你聽得 咁我選咗幾本書嚟讀，咁然後咧就即係有啲諗法咁。咁其實介紹嘅係三本書，不過我今日因為唔想孭太重嘅啫，咁我只係帶咗一本書嚟。呢本書咧就係復旦大學一位歷史學家叫葛兆光教授寫嘅書。個書名咧非常之雅嘅嚇，《摘之中國》。咁個副題咧就係《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啊。咁啊，《摘之中國》呢四個字係出土文物嚟嘅。冇幾耐之前有一批即係竹簡出咗土，咁咧就入邊有呢四個字。咁佢覺得即係好啱形容呢本書嘅內容，咁佢攞咗嚟做佢嘅題目。其實回想一下我哋呢個年代嘅人，即係我已經係即係六十後嘅，即係唔係即係六十歲以後嘅人，即係以上嘅人啫。我哋呢個年紀嘅人咧，或者再多一兩代啦，即係之後嘅一兩代。嘅人讀嘅歷史咧，基本上係承襲咗即係民國以來嘅歷史學家編寫嘅一套中國通史啊。咁我哋讀書嘅時候咧，就即係、一路咁讀，即係就有好多其實係好值得討論嘅問題或者深思嘅問題啦。在我哋讀書嘅過程當中似乎都係忽略咗嘅。咁呢幾年我抄翻啲歷史書出嚟再讀嘅時候，就覺得好似唔係好對路。咁啊，即係又引起咗我即係自己讀書興讀歷史嘅興趣啊。譬如呢個可能同今日嗰個題目唔係直接有關，不過可能都有啲關係。即係我哋讀呢、這個近代史的時候，就有一段歷史大家都知道的，就是這個同盟會領導這個革命的時期，他們提出來的那個口號是驅除鞑虏，是一個民族解放的口號來的，是對象，就是要革命的對象就是滿清，咁、那、嗰個係一個外族，咁、這、呢個所以嗰個成個革命嘅進程都係以呢個口號為綱嘅啫。咁但好奇怪嘅一件事咧，就係、是、當嗰個清朝嘅皇帝順位，即係呢個民國成立嘅時候咧，好快脆咧，嗰、那個綱領就變咗，就變咗五族共和。咁我哋讀書嘅時候就話啊，呢個係一個即係進步啊，即係以前係一個比較狹隘嘅一個民族嘅，即係爭取佢嘅地位。咁而家咧就成為一個即係五族共和嘅概念啦，就係、是、成個中國所有民族都平等啦，等等呢個概念。咁我哋基本上好容易接受嘅呢個講法啊。 咁但係實際上我對呢個轉變咧係有懷疑嘅。點解會發生，而且發生得咁快脆？喺嗰個時候發生嘅。咁後來卒之即係揾到一啲線索。咁而且最近睇過一篇文章，咁我先至發覺哦，原來係咁嘅一回事。即係咁呢篇文章咧，實際上係好即係唔係幾好意思，係中國大陸一個無左即係無派左派即係國家主義，即係八九六四之後扭太嗰批知識分子嘅入邊一個好出色嘅學者寫嘅，佢個名叫做汪輝。咁佢就寫呢一段歷史嗰個轉折過程當中，點解由呢、這個即係、就是、一個即係點講係一個民族解放嘅觀念，去到一個五族共和呢、這個咁嘅中華民族成為一個民族國家嘅呢個概念嘅嗰、那個轉變過程。咁呢篇文章好值得睇嘅，實際上係同呢個領土疆域個主權啊，係好有關係嘅。因為試想當時如果即係同盟會或者後來即係啱啱變咗嘅即係改咗名嘅國民黨，如果沿用呢個驅除鞑虏呢個咁嘅概念嘅話咧，係一個民族解放嘅過程嘅話咧，你漢族可以咁做嘅話，藏族、羌族、其他嘅族一樣都可以咁做。而事實上，1911年嘅時候，蒙古族就提出咗獨立，西藏嗰邊都有咁嘅行動。喺咁嘅情況之下咧，袁世凱、康有為同埋佢哋嗰啲即係嗰派嘅人，就同呢個同盟會、國民黨嗰啲人。讲啦，佢话如果你哋继续用呢个口号嘅话咧，一个国家咧就会分裂。因为你可以搞民族解放，点解我哋唔得啫？嗰啲蒙古人啊西藏人就会咁谂。而事实上，佢哋已经系蠢蠢欲动，即系已经准备好。咁喺个情况之下咧，卒之系说服到呢、这个。同盟会、国民党嗰啲人咧，系接受一个清朝将佢嗰个成个体制政权过继咗，就保持咗嗰个疆界嘅完整。嗱，呢个即系讲得客气啲就咁讲，如果讲得唔客气啲嘅就话咧，就话即系汉族当佢。放下咗民族解放嗰个旗帜之后，接受咗清朝嘅人嘅意见之后咧，佢系出卖咗其他少数民族争取自决嘅权利，可以咁理解。咁我睇咗呢啲文章之后就觉得，哦，原来系咁嘅一回事，即系。咁如果再睇下，即係呢幾十年來中國共產黨做過喺呢方面嘅功夫咧，就似乎咧嗰、那個意義啊，就比較上明顯啦。譬如中國政府好推崇嘅一位社會人學家費孝通教授，佢就提出咗一個關於中華民族呢個概念嘅理論咯。佢嘅講法就係話，中華民族係多元一體嘅。多元其實即係五族共和，即係嗰個概念啦。而家唔止五族啊，56族啊啫嚇。即係咁一體就係即係要歸一啊。咁其實呢個概念就喺即係民國嗰時已經開始啦嚇。但係就到咗中共嘅治下咧，就成為呢個所謂中華民族嘅一。即是多元一体理论。如果我们不看这套历史，基本上接受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我们不觉得有什么 奇怪的，實際上的概念是很很新近才有，而且是還是怎麼說，未是很穩固的，未是很穩固的。而事實上你看這幾十年新疆西藏周圍的地方，台灣最近連香港都出現了一些分離的意識，即是分離主義的運動。即是換句話說，中華民族和中華民族所界定的邊界都是其實很大問題的。這個不是只是香港的獨派自決派就是這樣想，中共自己都是這樣想，所以他容許一些比較上開明的學者去探討這個問題。他這本書說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他講歷史、講邊界、講民族。如果你要重建的話，有很多種做法的，是 renovation， 我們都知道一間舊屋 你 renovate 它，你可以就這樣游敷水就可以，可以將那些腐爛了的地方拆出來，再安排過，就是再補過，再整執漏等等又可以，你可以即係拆嗰大部分，連骨架都拆埋，然後整啲新嘅嘢上去又得，保留原本嗰個面貌，甚至你連個基礎都鏟埋佢，再起過一個新嘅又得，都用翻原來嗰個位置，用翻原來嘅一啲材料等等。咁呢一批學者其實探討嗰個深度咧，都係好足夠下，好好。好多好多值得我哋去參考嘅。咁我覺得即係佢哋所做過嘅研究功夫咧，喺香港嚟講，無論你係大中華交，無論你係獨派，你係自決派咧，都可以攞嚟用。因為佢哋係好有即係呢方面嘅資源，做到好深刻嘅功夫。提出嚟嘅觀點其實係好發人心性嘅，即係咁多得呢個1978年開始嘅所謂改革開放咧，先有呢一批學者，將來可能就冇噶啦。當呢個問題中共認為解決咗嘅話咧，可能就冇呢啲嘢噶啦。咁另外有兩本書，一本係叫做係復旦大學嘅另外一位教授。歷史地理系研究所的教授，他叫做葛劍雄，咁佢嘅書嘅題目就叫《統一與分裂》。啊，呢個即係講到即係講統一可以嚇，講分裂就好危險啊！喺中國大陸啊，但係佢喺起碼喺過去嗰十幾十年嘅氛圍之下咧，都仲可以講呢啲問題。如果反映到一樣嘢咧，就係其實中國共產黨嘅政權咧，都係擔心緊呢啲問題。佢需要靠一啲學者去研究，去做出一套即係言之成理啊嘅論述，嚟去即係鞏固佢嗰個即係政權，即係我今日主要其實係講呢本書，咁次要咧。有啲比較少嘅時間就係講葛劍雄教授嗰個統一與分裂嗰、那個，其他嗰本係一個其實係用一個點講，用一個地圖嘅 approach， 用一個 visual 嘅 approach 嚟講呢個中國嘅歷史，特別係民族問題，即係少數民族下嗰啲問題。其實少數問題呢個少數呢兩個字咧，我覺得係用濫咗嘅。如果你睇由春即係。春秋時代周朝或者更加古老的商朝的時候，哪個民族大一點哪個民族小一點都很難說、後來他們很多融和了變成北方的漢族，所以現在計條數漢族才佔了90多%，但如果 你計 DNA 血統那些分布未必 是漢族是這麼巴閉的，其他那些也未必是很少數的民族，不過姑且咁講啦，啫嚇。關於即係呢個少數民族或者 同呢個漢族嘅關係咧，大家都知道咧，即係自古以來都有噶啦嚇，即係呢個夏商周嘅時候，即係已經有所謂華夷之辯啦，係嘛？即係華就係華夏，夷咧就係即係四夷，有時叫做四鋭，即係後鋭個鋭。咁鋭呢個字咧就有時同埋空嘅維度。如果你用時嘅維度嚟去理解佢，後鋭就係後來嘅人。用空的维度来去理解它，就是在边缘很远的地方的人，即是那些夷，在普通话里面四夷和四锐都差不多音，同音同韵，所以这两个字是经常都一起用的。华夷之辩就最古老的讲法呢，就是即係呢個係一個啊，其實好先進。即係孔子嗰套即係華夷之辯嘅思想係好先進嘅。咁點解佢唔係講血統？佢唔係話我哋嗱，即係黃皮膚黑頭髮乜乜乜，佢唔係講嗰套嘢。佢講價值觀念啊，即係你夷狄用華夏嘅禮，佢就即係華夏嘅人；華夏嘅人用夷狄嘅禮咧，你就係夷狄。佢完全係用 value based 嘅 approach 嚟去定義華夏嘅，啊呢個好先進嘅。而家我哋講嗰啲後生仔好中意講嗰啲咩想象的共同體啊呢啲咁樣，其實就係講緊呢啲即係價值，以價值觀念嚟分民族啫呢啲嚇，即係。但係呢個係而家思想入邊即係好早已經有咗個概念啫。咁但系當時嘅夷同華同夷嗰個分別係有啦，而華嗰個心態咧，其實係點咧？其實係好啊，好鬆容下嘅，即係好，即係好有自信。即係佢嘅講法就係冇錯，係一個價值觀念嘅唔同，但係。佢強調一樣嘢，你就話我可以咩咧？用夏變夷，用夏變夷咩意思咧？就話我哋以我哋自己嘅文化嘅價值觀念嚟去改變，或者即係將比較落後嘅民族嘅價值觀念改變咗。用夏變夷，即係呢個概念咧，其實咧係所有嘅先進文明，甚至即係用帝國主義形式表現出嚟嘅文明咧，都有。西方嘅殖民主義入邊亦都有一個咁嘅點講啊 ？mission 或者一個 mission， 中文應該咩啊？使命係一個使命意識。佢個講法就係、是。White man's burden 係嘛？呢個係一個英國嘅文學家提出嚟嘅，但係即係好廣泛應用白種人嘅包袱，佢就係、是、白種人好辛苦啊！真係要將你哋啲即係有顏色嘅人咧，即係變咗做先進，變咗做文明嘅啫。咁其實呢個就係用夏變夷嘅概念嚟啫嘛，係嘛？當日本人即係要侵略即係亞洲國家嘅時候，同樣係用一個使命感嘅。口號啊！佢話即係大東亞啊，共榮圈啊！我哋東方嘅人要團結起來，將白種人嘅帝國主義驅除出去啊！呢個有日本人嘅使命感嘅講法。咁中國古代已經有，真係有啊！咁啊，即係呢個用下變夷就係呢個咁嘅講法啊！即係廣披。廣被四表，即係話，即係我哋呢套咁嘅諗法咧，從中原嘅地方一路輻射出去，四方八面嘅人咧，都會成為即係文明啦。咁呢個係一個好有自信、好鬆容大度嘅講法嚟噶。但到咗宋朝嘅時候咧，就變咗啦。 大家都知道讀歷史的時候是宋朝所謂積弱的嘛，是吧？咁啲積弱有咩意思呢？即係咁，因為當時中國嘅具體情況咧，就係、是、三分天下，除咗呢個宋王朝之外咧，就係、是、遼先，而係金後嘅政權。然後旁邊咧，仲有一個叫西夏，仲有啲小嘅國家嘅，不過啲冇理佢啦。主要係呢三忽。宋一忽，然后辽同埋金系一忽，然后咧西夏。咁啊，即系遇到呢个咁嘅三分天下，而宋系比较弱势嘅，因为宋到咗嗰个阶段嘅时候，中国呢个王朝到嗰个阶段嘅时候咧，已经即系反主为客啦。以前个朝贡体系入边咧，系中原接受其他周边民族嘅朝贡。但是到了宋朝的时候，宋朝自己要向这个辽国西夏来朝贡。他已经即不是以前 那套即华夷之辩，他说的华夷之辩是很紧张的，有一点救亡的意识的。所以宋朝的华夷观念是很突出的。北宋的时候，那批知识分子很强调这件事。咁当时有一个读书人叫做石介，蒋介石那个名调翻转佢，石介。咁石介咧就佢写咗一篇文章叫做《中国论》啊，《中国论》。咁而家有啲人話、啊、中國呢個名詞好新嘅，就唔係好新，其實好古老嘅名詞，而且到咗宋朝，根據呢、這個郭教授講，到咗宋朝嘅時候，中國呢個已經形成咗國家嘅概念，亦都已形成咗民族嘅概念，邊界呢亦都個概念亦都清晰咗嘅。咁大家都知道，中國全古老嘅中國呢冇邊界嘅概念㗎，冇㗎。咁所以日本有一位歷史學家咧，就提出咗好多奇談怪論嘅。咁其中有一個咧就係中國無邊界論，冇邊界，中國唔係一個國家嚟嘅，連邊界都冇嘅。啊，即係佢意思即係唔係現代意義嘅民族國家，即係冇邊界嘅。咁其實係啊，你睇呢個中國嘅最古老嘅一個國家嘅模式，或者係。帝国的中华帝国的模式第一次提出来的时候，是一个无国界 的观念 的模型来的。那上书里面有一章叫做与共、上书与共篇呢，其实呢就是后来证明是魏上书的部分，是战国后期的，就是即嗰時先寫，但係寫翻以前嘅，佢當佢以前即係有，其實係即係好多人考證過呢個係後來嘅事，戰國嘅時候嘅事。但係講嗰個模型咧，係以前一啲更加比呢個《與共篇》更加古老嘅書入邊已經講過嘅，所以佢講出嚟咧係其實係即係冇假嘅，咁佢呢個模型就係所謂五服嘅模型，基服嘅模型。基咧就係中間嗰、那個。京畿啊，即系皇帝住嗰个范围啊，咁跟住咧就一个同心方一路咁向外伸延，咁每五百里就叫一个服，即系服即系征服个服字咁样咁解，五百里做一个服，咁一路做到最外围嗰咧就叫方服，啲蛮荒嘅地方啊。咁之外嗰啲有啲化外之民咧，根本就唔政權都唔會觸及。咁但係呢個其實呢、這個雖然叫五百里一服，但係其實係後來喺即係呢個華夏帝國嘅實踐入面咧，這個周時都係擴大縮小，即係一個 flexible 嘅 border 嚟嘅，冇疆界嘅概念。咁但係到咗宋朝咧。郭教授就指出，宋朝是首先比较明確地知道即是什么叫疆界， 而個原因就好簡單，因為你對住幾個敵人，佢哋有曬地頭，咁你都有個地頭，你冇過一屆佢打你啫。咁呢個咁嘅概念咧，就喺對立嘅情況之下出現，即係他者同我之間個界線越嚟越明顯嘅情況之下出現嘅啫。咁咗石界嗰篇文章咧，其實好短嘅，即係一千字都唔到，咁喺網上面隨時可以揾到嘅。而家即係睇翻呢啲古籍咧，實際上好容易揾到。以前我話如果要揾石界嘅呢篇文章咧，走去咩馮平山圖書館申請個咩 Friends of the Library 嘅卡，然後咧猛喺度抄嗰啲書，你都唔知抄幾多日先可以揾到。而家唔係你打幾個 keyword 就出曬嚟，甚至喺台灣嘅呢個。有個website 咧，專門將啲古籍咧就係集中起上嚟嗰個古籍咧，佢每一個字都同你做注解，唔識嘅即刻就睇個注解，你都可以估到幾成咩意思啊！咁所以好方便。咁石界呢篇文章即係大家可以睇睇，佢講嗰個華爾之變咧，那個心態咧已經好緊張，已經唔係松容大度啦，即係。咁佢，但系佢，而且佢最拉尾講到咩啊？佢唔係用下邊，而佢唔講呢套，佢就話華夏就係華夏啊！你唔好搞我，我唔搞你。所謂正統，中國正統啊，同道統，即係呢個統嘅概念，大一統嘅概念，喺嗰時好受到關注。咁咧就有一個即係高級知識分子大學文家。叫欧阳修，大家都识得呢个人啦。咁佢写过几篇嘅文章，系讨论呢个大一统嘅观念。又系喺嗰啲古书里边抄到出嚟呢啲，即系欧阳文中公全集嘅第十六册入边咧，大概有四五篇文章系讲呢个问题。其中一篇最在网上最容易找到的就叫做原叫做什么原正统论，是的，原就是原本的原正统论。咁點解佢會宋朝嘅知識分子咁著緊呢回事呢？就係、是、又係嗰個政權嗰個問題。哇！而家得返三分之一，而且俾人哋即係撳住佢打。而且宋朝立國嘅時候嗰個過程唔係好光彩嘅。咁嘅時候即係產生咗一種即係危機感，即係自己都覺得自己喂呢、這個正統呢樣嘢。仲可唔可以作為一個招牌嘅啫？咁即係佢哋喺度講緊呢樣嘢，咩叫正統咧？即係咁。但係其實正統呢個觀念咧，係老早已經有，唔係宋朝先出現嘅。咁呢個歐陽修呢個原正統論一開波就講轉弱，轉弱咩叫轉弱啊？轉啊，經轉嘅轉啊，啫。咁如果一講到轉弱啦，大家都知道咧，就係講緊咩啊？就係呢個注解呢個春秋經嘅文嘅書籍啊嘛嚇，有咩呢個左傳啊，咩春秋公羊谷梁傳啊，即係嗰啲轉弱啊。咁我轉弱就係君子位居正啊，呢、這個王者大一統啊，這個已經在傳入面已經有了。什麼傳呢？其實就是公羊傳啊，就解釋這個春秋經的一個古，就是一部古籍入面已經有，而且是講得很清楚，就是中國的政治的傳統就是要用這樣來定義的。真的，但是君子位居正啊，這個王者大一統，這裡其實是講緊兩樣嘢，道德同埋權力。啊，君子位居正就係講個道德。啊，王者大一統就講個權力，而呢兩樣嘢係統一嘅。咁即係中國嗰個古代嗰個帝王嘅概念咧， 就是一個哲人王者，其實就跟柏拉圖的概念差不多了、就是啊、當然後來呢就已經這兩樣東西分了家了、啊、分了家了，即是哲人和王者是不同、啊、有權力的人未必有道德的，到了孔子的時候已經 看得很清楚這個問題、啊、孔子是聖人但他沒有權、啊、後來儒家要發揮他們的影響力要靠什麼呢？靠德君行道咯、啊、你馬住個皇帝他聽你點你就可以行使你那套、啊、偉大的思想，王安石就是這樣、啊、德君行道的概念。咁到咗宋朝嘅時候，呢個歐陽修就落，即係日寫啲文章就係討論呢個問題。其實好多當時嘅大知識分子咧，都係牽涉到呢個討論入邊嘅。啊，呢、這個三蘇啊，即係嗰啲人全部入曬呢個討論入邊嘅，啲文獻入邊都好豐富。咁所以即係話喺中國嘅傳統入邊。華而之辯是一個很清晰的概念，還有一個呢就是大一統的概念，是很清晰的。但是當他遇到一些外來的威脅的時候，這些理論呢就提出來，有很多人就會討論，跟以前的講法有些不同的了，真的。譬如好像、在歐陽修的原、正統論裡面，他提出了一些正統的辨別的方法。咁除咗即係嗰個道德嘅成全之外咧，血統啊等等嗰啲咧，佢仲要睇你有冇真係統治嗰個範圍有幾大。如果太細，佢唔承認你真係，或者你後來彎咗，佢都唔承認你。所以歐陽修佢提出嚟，佢對呢個秦始皇嘅睇法，基本上係 positive 噶。我、哦、呢個係好有啲離經叛道啊！因為即係儒教嗰個傳統入邊，秦始皇係壞蛋嚟噶，即係佢焚書坑儒啊嘛，啊！咁但係佢基本上接受咗呢套，哇！佢話呢個統一係好重要件事，你存亡咁即係啊呢、這個所謂即係啊居同鬼啊書同文人同論。啊！呢、這個文化、社會制度嘅統一係好重要嘅，呢啲係古代經典入邊嘅一啲理想嚟噶啦。嚇、啊，到秦始皇時實現咗啊！好重要呢樣嘢，佢肯定呢個功勞。有去到呢、這個漢朝之後，即係啊呢個三分天下啦。咁佢肯定。呢、這個即係魏晉嗰邊喎，佢唔肯定呢個劉邦嗰邊，唔係即係唔係劉呢個劉備，佢唔肯定嗰邊喎，即係蜀漢佢唔肯定，因為蜀漢冇後來都冇出路啦，肯定你做乜啫啊？咁佢呢兩樣即係呢喺睇呢兩次嘅道統啊正統啊，即係佢都係提出咗一啲唔同嘅講法，即係。咁而且佢仲提出咗一啲理論咧，就話呢個統呢個正統呢個概念咧，其實喺歷史上邊咧，佢話可以斷嘅，可以有個時期冇人接到個正統嘅。啊，到咗朱熹，佢更加發展咗一個講法，就係話呢個統可以絕嘅添啊！啊，斷統就話洪秀話可以斷統，斷統就可以續啦，係嘛？但你絕統呢就冇噶啦，真係咁朱熹都肯，即係都肯定咗，即係有絕統呢個可能性嘅啫。咁呢個一路變化啦，啫。咁其實我頭先或者補充一點嘅，即係石界呢、這個佢個影響力好大嘅。後來嘅義情同埋呢個朱熹都係受佢影響，佢可以當做係宋代理學嘅開山祖。呢、這個石界好重要嘅人物。咁中國嘅書寫歷史基本上就係從呢兩個概念即係為綱，一個就係華而之辯，一個就係大一統呢、這個咁 這個觀念。咁問題就係話，去到十九世紀嘅時候，你遇到咗西方嘅挑戰嘅時候咧，你呢個咁嘅華夏，即係處於世界嘅中心，處於天下嘅中心呢個咁嘅地位，即係冇辦法再延續落去嘅時候咧，就出現咗危機啊！咁相對於中國自己嗰個自視嗰個角度，即係我覺得中國就係天下嘅中心啦，其他啲都係周圍嘅你移。咁相對於呢個咁嘅視覺啦，當時嘅西方嘅國家、東洋嘅國家咧，都有唔同嘅睇法啦，即係話咁其實就喺十九世紀之前咧，已經有開始有啲周邊嘅民族咧，係改變咗佢哋嘅視覺噶啦，即係唔當你中國做一個世界嘅中心嘅。以前嘅朝貢體系入邊，佢仲係中心，但係慢慢周邊嘅一啲民族咧，一啲國家咧嚇，就已經放棄咗呢個睇法噶啦。咁我哋都知道咧，就係隋朝嗰陣時候，日本就派咗一個使者去中國，即係隋炀帝見隋炀帝。咁呢個日本嘅使者就叫做小野妹子。咁佢帶住個國書去咧，開頭嗰句講法就係話：日出之國，自日落；日出之國君，自輸日落之國國君。即係日本就係日出之國。你在西邊，你是日落之國。我的皇帝現在帶向你傳遞一個國書，就是這樣，已經不當你中國做一個，就是怎樣，已經不是這樣向上看的，是這樣看的，就是，到這個1592年，日本更加即係嗰陣時嗰、那個大明日本呢個大明呢個封神走吉出兵攻打朝鮮，即係歷史上第一次即係日朝戰爭。咁呢個意義好大，因為點解朝鮮係中國嘅馬仔啊嘛，啫係嘛？咁我而家打你個馬仔啊，咩意思啊？即係我唔睇你，唔睇起你咯。即日本已經從嗰個朝貢系統嗰處係分離咗，即係佢有佢自己嘅視覺，即係唔當你做中心嘅啫。咁其實呢度呢啲事情發生咧，唔淨喺日本，仲喺韓國都發生咗。咁而佢發生嗰個原因咧，就係基本上係因為兩次嘅外族入侵。佔據了中原，成立了王朝。元朝是第一次，但元朝沒多久就亡了，即是100年上下就亡了。跟著明朝，好像又得返，但是跟著又亡了。跟著的清朝是276年，是很久的。在明朝滅亡清朝即入關的時候，朝鮮的人就很頂不順，因為朝鮮是傳統的中國 的朝貢國，他接受中國文化很深，這個宋朝的即理學 的思想 在朝鮮是成為統治 的哲學的，在日本 就沒有地位那麼高，但是在朝鮮是很高的地位的，咁所以當時朝鮮係以朝貢國嘅身份咧嚟去，即係派啲使者去中國咁樣。咁當時嗰幾百年入邊咧，呢啲咁嘅朝鮮派出去中國嘅使者咧，就好多將佢哋嘅見聞啊，或者佢哋嘅經歷啊，即係諗法啊，寫低咗落嚟。大部分絕大部分係用漢文書寫，而家我哋可以睇得懂嘅啫嘛。咁咧呢啲。這些文字呢就編成書，就叫做《燕行錄》，燕是燕京的燕，即是中國那個當時的首都燕京，《燕行錄》裡面 即係郭教授提到咧，佢話反映咗當時嘅朝鮮嘅知識分子啊，係對中國非常之失落，即係失望，亦都好感覺到失落，即係明明係一個華為中心嘅，而家夷做咗王。咁所以佢哋本來嗰、那個即係仰慕傾慕嗰對象已經唔存在啫。咁而且佢哋有一啲即係啲外交，即係呢啲使節咧，對中國嘅知識分子、讀書人，即係啲士大夫，好快脆就接受咗清朝嘅統治，出嚟做官。做清朝的官，做奴才。当时的韩国的知识分子觉得，哇，怎么可以这样的？什么东西来的？所以他们对 中国是很失望的。那他们用那个角度来看。这些是中原的知识分子，就是没有记载这些东西。即係冇寫得咁深刻嘅啫，反為係一啲嚇、我哋所謂四夷嗰啲周邊嗰啲民族咧，睇得好清楚，心水清睇到。咁郭教授呢本書其實就即係一定程度上就係講呢啲咁嘅樣嘅嘢。咁傳統嘅史學嘅有幾個中國嘅史學有幾個視角，一套疆界就一部歷史。咁而且以現存嘅疆界咧，就講述古代嘅歷史。疆界之內咧嘅歷史咧，就完全係同一性嘅，即係地方啊，或者嗰啲地方色彩啊嗰啲嘢唔係重要嘅，最重要嘅就係喺王朝發生嘅事嚇，嗰啲就係一切嘅。咁而且係以漢族為中心書寫歷史嘅。咁呢啲係郭教授認為中國嘅傳統歷史嘅書寫方法有呢幾個特點嘅啫，佢覺得都係有問題嘅啫。咁所以頭先我睇唔到啊。 而家 先，而家得。 而家得唔得 ？OK， 好。即係呢幾個書寫歷史嘅視角咧，係視角問題咧，係郭教授提出噶。咁，因為你有呢個咁嘅視覺上面嘅盲點啊，咁所以外國嘅歷史學家咧就填充咯，即係你啲缺陷佢咪去補足咯，即係啊。咁譬如歷史學家斯堅啊 ，William Skinner 係一個美國人嚟嘅，個局部區域嘅研究引出咗中國同一性嘅質疑。你整個中國其實是很多地方很不同的，如果你看即一個地區裡面發生的事情、你反映了很多其實中國的那個非同一性。那日本方面呢、就提出了所謂亞細亞史觀、東亞史觀，從這個更大的範圍，即是他不是从这个好像史堅雅那个小范围去看中国，而是他从更加大的范围去看中国。啊、即是两头包抄、即是用一个局部的眼光看你中国，然后用一个更大的范围看你中国作为一个局部。那这个亚细亚史观、东亚史观是即是基本上都是日本的史学家提出来的。几时呢？就是明治维新1867年之后，大概20年之内，明治维新的成绩已经很显著， 咁嗰陣時嘅，即係成個國家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感覺啊，已經係膨脹上升得好快。咁佢再用呢喺咁嘅心態之下，再睇翻中國嘅時候咧，佢提出咗一啲好奇怪嘅歷史觀念啊。咁啊，有個歷史學家，日本嘅歷史學家叫矢野仁一，呢、這個人咧就大家即係應該留意一下，佢提咗好多理論出嚟，就係、是、非常之刺激中國嘅啊。咁佢講嘅就係知那無國境論，頭先我已經提過啦，知那非國論啊。咁啊，講一點就係話支那呢個名詞咧，當時喺日本唔係一個貶義嘅，因為特別係喺學術界入邊係一個用咗好多年、好多個世紀嘅概念嚟嘅支那呢個字啊，即係佛教傳入去之後，都已經存在嘅。咁係到咗呢個日本侵華之後，特別係二三十年代嘅時候咧，支那咧就變咗做一個有帶有貶義輕蔑嘅名詞，甚至喺二三十年代嘅時候，魯迅寫文章嘅時候都用支那呢個字嘅，唔用貶義，係當做一個正常嘅名詞咁嚟用嘅。咁再早啲嘅時候咧，有所謂懷疑變態論，又係日本人即係提出嘅。所謂懷疑變態係咩？指咩啫？基本上就係話，即係你華已經淪亡咗啦，而家疑嚟即係位居其上，已經係即係華同疑已經逆位嘅啫。咁佢呢個論述咧就話，你逆位之後咧，唔單止逆位嘅，即係你華嘅正統啦，就已經唔喺中國噶啦，已經去咗日本嗰度啦。呢個係即係1672年嘅時候，即係日本咧，即係一對父子嘅歷史學家提出嚟嘅，華爾咧已經逆位。咁根據呢個理論咧，後來日本即係侵略中國嘅時候咧，都有人用噶嘛，就話我哋唔係侵略中國，而係希望咧日本能夠領導成個亞洲嚟對抗呢個白種人，就係用咁嘅觀點啊。咁啊，你話誒呢啲都係講出嚟啲呃人嘅啫。咁但係實際上佢有一個即係學術嘅傳統係咁樣諗嘢嘅啊，係咁樣諗嘢。咁呢個郭教授亦都提到，即係台灣嘅一個學者叫做杜正勝。杜正勝係亞扁年代曾經做過教育部長喺台灣啊，即係唔係一個古董，唔係一個古人嚟嘅。佢就搞咗一套叫《同心圓理論》啦，就話即係喺日本唔係喺台灣搞呢個歷史教育，即係中小學歷史教育嘅一個做法。佢就話以台灣為中心。即係第一個圈咧，就係教本土鄉土史；第二個圈就是台灣史；第三個咧就是中國史；跟住第四個咧就是亞洲史、世界史。咁其實基本上亦都係用一個局部嚟包圍住中國，然後再用一個更大嘅範圍嚟將中國變成局部，嚇、啊！即係同頭先講嗰啲唔同嘅歷史書寫嘅。嘅視覺咧係好有關係。喺日本，尤其是對中國嘅歷史提出，即係有唔同嘅書寫方法。佢哋咧好重視呢個中國嘅周邊地區嘅歷史。中國就從來都唔重視嘅，啊！即係寫歷史嘅時候，就係即係朝代嘅歷史，就係帝王，即係中土嘅歷史啫。咁對於周邊嘅民族嘅歷史咧，比較忽視。如果你從嗰個名稱上去睇咧，即係都已經係睇到啲嘅啦。即係嗰啲即係嗰啲歷史咧，唔係叫正史咧，叫做咩咧？叫做呢個。大家都知道，民國時候有一個即係歷史學家叫做傅斯年啊， 咁佢係好有貢獻嘅一個人。佢喺中國大陸嗰時咧就成立咗中央研究院嘅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語所所謂。咁佢係 founding Dean 咁上下嘅啫。咁後來1949年就呢個史語所就搬咗去台灣啊。咁佢就做咗台灣大學嘅校長嘅啫。咁佢有個名詞嘅，專門就係即係研究少數民族嘅學問。佢嘅講法就係老史，老史，老係邊個老？係壯志饑餐胡虏肉嗰個老，老史。嗱，即係中土嘅知識分子係用咁樣嘅眼光，或者係用咁嘅語言去描寫佢周邊嘅民族，即係用咁樣嘅方法。但外邊嘅歷史學家咧，唔係中國歷史學家，反為佢用一種另外一種角度，佢冇呢個大一統嘅觀念，佢冇呢個中即係華夏係中心嘅概念嘅時候，佢就冇咗呢一個咁嘅框框喺度。所以如果你睇歐洲嘅漢學嘅傳統啦，所謂漢學啦，唔淨止係研究漢人漢族，其實係所有嘅關於東方，即係呢片土地上面發生過嘅嘢咧，佢都差唔多歸納咗做漢學嘅入邊。咁而漢學入邊，佢最先對呢個東方有感覺，或者係即係要研究嘅對象咧，就唔係漢族，唔係漢文化。大家都知道咧，就係呢個基督教世紀即係開始以來咧，有兩次歐洲幾乎滅種嘅嚇。咁就係第一次就係匈奴入侵啊，第二次咧就是蒙古人入侵啦。咁呢兩次事件咧係震盪歐洲，所以歐洲人對東方嘅感覺咧，最先就係呢兩個民族，匈奴同埋蒙古。黃禍係指呢啲，唔係漢族。所以他們對這些少數民族，或者即對所謂西域，西域其實就是歐洲和中國之間的第一個站，他對西域的研究做得很足，即西方的漢學，特別是法國。日本興起強大之後，他對這個中國的周邊的民族亦都很有興趣，所以日本就出現了這個19世紀中期的時候，就出現了所謂滿蒙回藏先之學。滿蒙回藏先就差不多一個圈了，就是滿族，就是所謂滿洲。滿洲其實就是今天的中國人講的東北，即係從中土嚟講，佢喺東北嗰邊，呢個係中國人嘅講法。但係日本人就佢唔係中國而中心嘅話，佢用滿洲呢個概念，係滿族本身嗰個概念嚟嘅啫。咁即係蒙古啦，即係回就係即係新疆嗰邊嗰啲啦，藏西藏啦，鮮咧就係朝鮮。咁佢對呢幾個少數民族嘅歷史好有興趣嘅嚇。咁對西藏有興趣咧，佢有個 linkage 喺度，因為西藏係佛教，日本嘅佛教又係好重要嘅一個文化嘅資源，所以佢好自然咁就聯繫到西藏嘅研究啊。咁呢、這個回族咧，個同日本嘅關係就比較疏落啦。但係因為喺呢個日俄戰爭之後，即係日本同俄國咧就已經係即係可以，佢覺得佢可以同佢分庭抗禮嘅。而俄國嘅力量咧，當時咧係已經入侵咗新疆。新疆當時有三個國際嘅力量喺度爭取緊，一個就係中國啊，一個就係俄羅斯，一個咧就係英國。英國點解會對新疆有興趣？其實英國主要是對西藏有興趣先嘅，然後一路 extend 到去新疆。點解對西藏有興趣呢？因為佢佔領咗呢個印度之後咧， 就覺得印度是不安全的，北邊來 的勢力都還是即很容易侵佔他的，所以他要將他的勢力範圍向北即是伸展，就是一伸展入了西藏，再伸展呢就是這個新疆，是這樣 的原因。所以即是當時呢就西由來自西方的政治力量入了這個新疆的地方。咁日本人咧就派咗一啲探子啊嗰类咁样去西方，跟住西方嗰啲帝国主义者咧入去新疆嗰度，就攞好多文物啊，现即系历史啊嗰啲嘅材料啊，全差唔多征服咗日本噶啦，真系啊！但系都系俾嗰啲台风打走咗。咁第二次咧就系蒙古嘅船队已经去到福冈。就嚟登陆喺个海湾嗰度，就嚟登陆噶啦，就俾一个台风打散晒，全部消灭，冇得倾。咁日本咧就即系喺嗰次之后咧 survive 到吓，咁所以即系蒙古袭来呢四个字咧喺日本人嗰个国民嗰个意识入边系好恐怖嘅东西嚟嘅啫啊。咁啊，佢靠佢即系靠一个台风而救咗条命仔。如果唔係，今天日本係中國領土嚟嘅，分分鐘係嘛？你好簡單啫嘛，元朝嘅領土啊嘛，變咗嚇、啊、元朝嘅領土之後，咁元朝亡咗，咪明朝咯？明朝之後，清朝一路過繼到去共產黨咁啫。咁所以即係日本人對嗰個颱風係非常之即係崇拜、尊重，即係當佢神咁拜，叫神風咯。啊咁神風特工隊即係自殺飛機嗰啲神風就係嗰回事咯。就要攞嗰個名字，所以即日本對蒙古是有一個特殊的興趣喺度。咁對呢個滿洲啊、朝鮮咧，就因為佢就近，佢好容易打。1592年已經打咗朝鮮一次啦，跟住咧打佢嗰次打輸咗啦，真係，因為嗰個豐臣秀吉死咗，後來冇繼續去打，因為咁明朝嘅派軍隊去幫朝鮮啊，就咁樣。咁但係跟住後來。逐步推進的時候，第一步就從朝鮮推進就是滿洲，就是滿族人的地方，所以他就在滿洲的氏族對滿洲的興趣是非常之強烈，不單止是歷史學家或者一些學者對滿洲的興趣呢，包括了很多資本家、很多政府官員等等，大家都知道即日本的軍事力量去到滿洲的時候就起了一條鐵路，是吧？即是南滿鐵道，是一個公司來的，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叫做，在那裡起了一條鐵路。起鐵路這個老闆呢，就銀荷包設立了一個研究所，專門是收集這個滿洲和朝鮮的文獻啊，咁請咗啲歷史學家咁就去主持呢個研究所，咁研究好多咁所以佢哋呢個即係呢個滿呢、這個呢、這個藏江回藏即係蒙同埋鮮呢四個地方嘅研究都做得好足。咁佢哋嘅概念入面咧就話呢啲都係屬於東洋嘅歷史嘅一部分。咁喺東洋歷史入面咧，呢五個地方嘅歷史同中國歷史係應該平排嘅，佢話。你用咁嘅觀點去處理呢啲歷史。咁仲有一個歷史研究嘅角度咧，就係、是、呢、這個郭教授提到嘅咧，就係、是、美國嘅所謂新清史學派。呢、這個學派咧，大概係1980年嗰時喺美國提出嘅。主要就是針對當時傳統的中國歷史學家對清朝的分析，清朝以一個少數民族侵佔而且是管治了一個多數民族276年，為什麼他可以做到這件事？那中國的傳統歷史學家咧，都要解釋咧，就係話好簡單啫，漢化咗嘛， 用翻你漢族人呢套管理，梗係得啦！即係無論你邊個人用都得嘅，即係呢套嘢就係掂，即係呢個係漢化論啊！即係喺美國一個非常之有地位嘅中國歷史學家叫做何炳棣，佢就係提即係用呢個觀點嚟解釋點解清朝嘅管治可以少數民族管治多數民族穩定地強勢地。即是二百幾年，咁但係新清史學派入邊嗰啲人咧就唔同意呢個講法，起碼佢話覺得呢啲唔係主要嘅原因嚇。咁、其實即係話佢哋提出嘅另外一個講法就話、滿族佢個管治資源啊係遠遠闊過用漢人嘅方法管治漢人，佢哋 develop 咗一套嘢出嚟咧，係唔同嘅民族用唔同嘅手段去管理。對蒙古人係一套方法，對西藏人有一套方法，對漢人有一套有一種方法。啊，咁佢哋識玩呢一套嘢咧，成個咁大嘅多民族國家咧，喺清朝嘅疆域入邊咧都管掂。而呢樣嘢咧就唔係漢族嘅統治嘅手段或者理論咧可以解決到嘅，因為我哋喺歷史上面實際上亦都係咁嘅情況。漢人有被外族統治的經驗，而沒有統治外族的經驗。有，不過是那些是唐朝的時候那些什麼基美制，那些的、明朝的時候那個土司制，其實就是什麼一國兩制，那些就是說我不懂管理那麼多東西了，麻煩你自己管掂自己，我就就是給個封號你是我的官員，不過你管回你自己的份。所以漢族來說對統治外族其實是沒什麼經驗，而你這樣的情況之下，你怎可以說清朝這個國家這個帝國是用漢人的文化來去管得它怎麼呢？所以他提出了不同的解釋，這個新清史學派。咁啊，嗱，咁即系话你中国如果成日都系以天朝大国一统观念去解释个历史嘅时候，有好多嘢都做唔到，好多嘢问题都睇唔出而啫。唔好讲解决啊，问题都睇唔出嚟，有时即系咁。我仲有几耐嘅时间？哦，我其实已经讲咗一个钟头咯。或者我快快脆脆咁講嚇，即係係啊！而家我先講，而家我先講咗佢呢本書嗰個前言嘅水論。咁咧，不過佢後邊嗰啲章節入邊，唔係話所有每個章節都係同我哋而家個議題咁有關係。其中第一章咧就係講宋朝咧，我頭先已經講咗啲噶啦嚇。即係石界嘅中國論啊，即係歐元修嘅現政統論啊，即係咁，產生嘅背景啊等等嚇。所以呢、這個其實呢一章可以跳過去嚇。呢、章東洋史嘅滿蒙回藏先之後，亦都可以跳過去。咁其實咧有一張其實係最後嗰張，都跳到最後嗰張。即係最後嗰張，大家如果買呢本書嘅話咧，真係要好小心咁去睇啊！即係佢就講往前看要點樣樣去睇中國歷史，即係佢嗰個個眼光咧就係、是、放棄咗呢個一統論，即、就、係、是、以華夏為中心呢個咁嘅講法咧，就提出一個類似日本人嘅講法，但係佢當然唔同咧。呢、這個講法就係從周邊看中國，即、就、係、是、好似即係佛教有個大師就話，即係你説明呢啲觀點同角度係好有意思嘅。咁葛建雄教授嗰本《統一與分裂》咧， 佢就唔係咁，佢就講一個題目，然後俾好多資料，得出一啲結論出嚟，你自己去諗。咁佢有啲咩結論咧？佢話嗱，呢個我直接同佢嘅一個網上邊啊唔係呢本書啊，網上邊有一個 chapter， 即係係喺網上邊可以隨時攞到嘅。誒唔使買嗰本書嗰、那個 chapter 都攞到嘅。咁、那、嗰個 chapter 咧就係 summarize 咗好多嘢嘅。咁如果你買唔到呢本書咧，就上網啊攞個 chapter 嚟睇。咁、那、嗰個 chapter 就叫做統一與分裂輿論啊，輿就係剩翻嘅意思，論論述嘅論，輿論統一與分裂輿論。咁幾個結論我擺喺度啊，即係佢從真係做到好仔細嘅研究之後，佢話中國歷史上嘅一切統一都係以武力或者以武力為後盾實現嘅，結束分裂咧就係咁樣造成嘅，靠武力啊。擴張領土，從而擴大統一的範圍呢，亦都是用武力的，沒有一次例外。至於打不打到出面呢，就另計啦，可以兵臨城下逼到你即係跪低啫，佢唔用武力，就係咁嘅意思。但係基本上係武力或者以武力嚟逼到你就範嘅，沒有一次例外。嗱，呢個又對傳統嘅歷史觀念是有很大衝擊的，因為我們讀那套歷史呢，我經常都說中國是禮儀之邦，中國呢 是用文化的力量去教化一些邊疆的民族， 是和平的，基本上是和平的。但說法就是這樣，但一看歷史就不是這樣啦。你看回即是不用看什麼，秦始皇打嶺南，即派兵攻打嶺南，那下嘢就是非常之即血腥嘅啫，即係佢統即係統一咗中國啊，中原，咁就最後最拉尾掠咗呢個楚國，楚國已經接近嘅少少南方啦，跟住咧就連取500,000大軍打落嚟嶺南啊，即係先咧就攞咗呢個即係閩南先啦，跟住就嶺南。咁打嶺南嘅時候就三次戰役，即係死人無數嘅啫，死人無數。而即係司馬遷講嘅，即係嗰部《史記》入邊講呢個秦始皇南侵嘅原因就冇嘢，想攞呢度嘅珍奇，即係奇珍異品，想攞南方嘅奇珍異品，就咁簡單。即完全是赤裸裸的，即帝國主義侵略，即係咁講，民族即壓迫帝國主義侵略。不過佢發生在即2000多年之前，即係咁一回事。咁呢啲喺歷史即史書入邊有曬嘅，《史記》講過，《淮南子》講過，仲即呢個《漢書》講過，嗰、那個武力的擴張。但是我們的史學家似乎描寫中國那個怎麼說擴大個領土的時候那個方法呢，就是漢官威儀是全部是用就是用教化來去擴大的影響力，這套這樣的講法其實是站不住腳的，它從來沒有出現過真正的和平統一，或者雙方經過談判實現平等的合併，冇。我除了在少數情況之下是開垦無人區外，中原王朝疆域的擴展基本上都是通過戰爭，同今天的觀點看，這些戰爭都是侵略性的，非正義的。咁你和平解放台灣可唔可能呢？或者即係將來2047年嘅時候，即係取消一國兩制嘅時候，將香港即係吸納去中國嘅範圍入邊嗰時候，會唔會流血呢？如果從歷史上面睇咧，就即係答案幾乎係肯定嘅啫。 咁佢仲有一個結論嘅，佢話從此王開始到目前，即係當對佢到佢寫呢篇文章，寫呢個 chapter 嘅時候，1999年，佢話呢2219年之間咧，統一嘅時間咧只係有952年，分裂嘅時間比統一嘅時間要長。即係中國其實係大一統係理論嚟嘅，基本上係如果計數係唔成立嘅。即已經對統一採取比較低的標準，對分裂的階段的採取比較嚴謹的尺度，即係佢用很嚴謹的尺度嚟去度呢個時間，即係統一的時間同埋呢個分裂的時間，佢得出的結論就是兩千二百幾年入面只係900多年是統一的。咁你話中國目前呢、這個目前咁嘅現狀，基本上都是分裂的啦，係嘛？即係從中國的觀點嚟看，台灣是未收復的，真係嚇，即係仲有其他幾個潛在嘅分裂嘅地方嚇，即係中國仲係一個即係分裂嘅局面。咁要改變呢個局面，好可能係需要通過呢、這個叫即係武力武裝。咁其實反映咗一樣嘢，我自己嘅諗法就係反映咗一樣嘢，即係中國文化入邊喺中國文化入邊並冇足夠嘅力量，中國文化本身並沒有足夠的力量去將這片土地呢是自然地融為一體的。它要保持那個一統呢是需要用武力，即是文化的力量是不夠的。其實你二千年來多過一半 是分裂的，而且你統一的時候也靠強權，你的文化那個 cohesion 那個粘着力黏着力有幾強可能是不夠的，因為我自己的看法就是這樣。有幾個問題可以帶出來討論的，重建中國論述、重建中國論述，其實你朝哪個方向去重建呢都是一個問題來的，國家就其實都是朝著一個統一的方向嚟去重建，咁即系睇呢本書嘅時候，可能都要帶有呢個咁嘅觀點。咁跟住日本有一個歷史學家叫做內藤湖南，佢喺大概19至20世紀之間嘅時候即系寫作嘅。咁佢提出咗一個歷史理論，係分析中國嘅歷史嘅，佢叫唐宋變革論。佢話：即係呢個唐宋變革論嘅中國社會現代化過程，對中國社會現代化過程嘅一個分析嚟嘅啫嚇。咁大家都知道，即係我哋讀中國通史嘅時候咧，都係唐宋元明清咁一輪嘴落噶嘛啫。咁唔係當即係分別得好清楚嘅啫。咁但係呢、這個內藤湖南就指出一樣嘢，就話從唐朝到宋朝係一個斷裂。之前是一個古代社會，宋朝開始是進入了現代化，有現代意義的國家出現了。其實他跟郭教授初初提出來的時候，宋朝的時候那個變化，那個華夷觀念的變化，疆土 的概念出現了，或者這個國家觀念也出現了，也都有關係的。這個內藤湖南和這個郭兆光其實對宋朝那個重要性都是好着重。有冇所謂觀察中國嘅香港視角咧？我哋香港人又點睇中國咧？應該咁呢個可能係新一代嘅年輕人即係會有興趣問嘅問題。如果講呢個香港視角，係咪應該首先解構重構？即係對香港嘅歷史的論述咧，你郭兆光都話要解構中國歷史，然後先重構啊嘛，嚇，即係咁你香港人睇自己嘅歷史嘅時候，要唔要解構咗香港嘅歷史，然後再重構咧？即係咁最後一點就係歷史作為即係因鑑，香港同埋台灣回歸大一統係咪必然嘅咧？係咪和平咧？呢啲都可以攞出嚟即係討論嘅。咁就係我今日就係講到呢度。 林先生想請教一下，如果是中國而家打台灣的話，是不是會其實啟動他們自滅的程序呢？即是會引起日本和美國去到參戰。另外，就香港文化，是不是其實是三合一的文化呢？即是說，就結合了中原的華夏文化、傳統的華夏文化，再結合西洋文化，再結合一些嶺南百越的文化，即是好像徐承恩那本屈草的家邦咁樣講法。咁所以話，即係香港文化唔等於華夏文化，雖然入面有華夏文化，即係話好似 H2O 嗰個 hydrogen 咧，同埋 H2O 係兩種唔同嘅嘢，係咪可以咁樣理解？ 第一個問題我都不知道怎樣答，這個中國攻打台灣的時候，即世界上其他國家會有什麼反應，我不是 很肯定我可以答到這個問題， 我不如不答。或者如果第二些朋友 有見解或者有想法可以拿出來說。第二個問題，香港 是不是一個三合一的文化？其實香港是一個真的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即是它的文化的複雜性呢，就比中國大陸任何的地方未必的，比中原呢或者即是複雜得多。中國其實有很多地方的文化很複雜，比如你看西邊的地方，近住西域的地方，它是很複雜的，因為西域其實是幾千年來中國和西方的交匯點來的嘛，那個很重要的交匯點，很多事情在那裡發生的，雖然我們從中土的角度來看不是說那麼關注，其實郭教授也提到這裡，即西域是一個很重要 的歷史的區域的，跟這個西方歷史裡面的另外講及的一個區域呢，是有同等的重要性。西方的歷史很重要的區域呢，就是地中海沿岸，那裡是很多民族國家在那裡上演過很多故事，西域也有一個。他還說到一件事，就是說將來呢，東海、南海就是又是一個這樣的地方，又是很多國家在那裡，很多民族在那裡碰撞啊等等，這裡呢的研究呢是很重要的。那你香港 是近住南海、東海這一塊的，所以我想即他那個模型中實際上反映了很多很多不同 的文化在交匯，即我很同意的講法，就是香港的這個地方的文化 是很複雜，是不是有三個來源那麼多呢，即或者更多一點呢，我就不知道。其實呢錢穆先生呢就對所謂民族文化都有個講法的，我昨天我用回昨天的一個錢穆先生怎麼定義民族，他說只要生活習慣、信仰、對象、藝術、愛好、思想方式各有不同，便可以叫做異議民族。哇，如果我是本土派，如果我是港獨派，見到這個這樣的定義，真的很高興啊，是吧？喂，你香港生活習慣和大陸很不同，是吧？信仰對象更加不同啦，藝術愛好他喜歡看白毛女，我們麻麻的，是吧？那思想方式也是很不同，他們真的很全，即中國共產黨其實用了很多很傳統 的思想方法，香港人是很難，有時很難接受到的。但那些不是因為他們共產黨發明或者在外國即輸入的，是傳統的文化的。我們香港來說是有時接受不到這些東西。我舉一個例子，鄧小平鄧爺爺不是說過好出名的一句說話，就是我們要韜晦，韜晦 咁韬晦其實咩咧？中國傳統入邊有一個古仔就係即係講出咗韬晦嘅精要啊！就邊個古仔？就韓信受胯下之辱啊嘛！嚇，即係我要想要有個得到一樣嘢，但我又冇力量去爭取到嘅時候咧，我就認衰認做契弟，認做乜都得，叫我富郎都得。啊！中國人就有咁樣嘅傳統啊！嗯，鄧小平就攞咗佢嗱，要韬晦啊！香港人又有少少接受唔到呢啲嘢嘅，香港唔係咁傳統嘅中國人嚟嘅，係嘛？即係文化上、思想方式、即係信仰呢啲係好大分別啫，各有不同，可以叫做移民族。香港民族民族論。香港民族就是如果他們其實應該那本書出版那本書將這個錢穆這個定義就寫在個書名那裡寫在封面那裡文化物相就為之民求相和相通是為化亦經話觀於人民以化成天下文化是一種生活習慣和政治方式很強調政治那個重要性政治不同文化就不同了香港是一國兩制而且以前就是那個政治的局面更加跟大陸很不同了是不是可以根據錢穆先生的這兩個定義來將香港從中國大陸定義了出去呢可不可以這樣做呢不知道 OK 純粹問題即係其一個，譬如即係滿清咧就統治咗中國，其實有270多年。我哋現存之中，其實有咩係滿清嘅文化遺留咗落嚟，或者係融咗喺呢個中國文化入邊嘅呢件事？因為我哋成日講到即係滿清即係最後一個王朝，但係以往嘅講法成日都話滿清咧就係完全係融入咗漢文化，甚至係滿族都存在嘅。以前有呢個講法。咁、 嗯、 實際上有咩滿清遺留落嚟嘅 嘢？我唔係好答得到呢個問題，我唔係呢方面嘅可能語言啊各方面啦，即係而家嘅普通話入邊，其實嗰個成分可能好多係滿族嘅書嚟嘅，係嘛？即係。北方嘅官話，北方當時邊啲人做官多咧，都係滿族做官嘅多，即係咁唔知道，真係唔知道，嚇、啊哦？你答。 我輕鬆啲，咁輕鬆。因為加拿大，你有冇諗過？唔使，有冇諗過嚇？有冇啊？譬如一條邊咧？孫中山，如果我冇記錯，好似29歲先剪短。 哦， 嗱呢個咧就係我即係 try 到答你少少個邊咧，就係一定係呢個滿族嘅風俗。再加上啲女子咧扎腳咧，阿六八九話自己媽咪嗰度係扎過嘅，我媽咪都仲扎得細。我年紀大過佢媽，即係我媽咪嗰班。我媽咪同佢媽咪比較，呢啲咧就係舊風俗咧，係清朝咧留落嚟。咁至於呢個扎腳係咪純粹係滿族咧，抑或漢族咧，我係冇 嘅。好似係漢族嘅，宋朝都有嘅。宋朝都有。 今年咧，呢個就係咁樣。佢哋好細個咧就要扎嘅。我媽咪親口講俾我聽，佢點樣拒嘅媽咪，逼佢去扎。但係咧就偷偷地咧，9歲20歲自己鬆綁。呢啲咪其中一個文化咧，係流傳落嚟，但係裏面隱含咗啲乜嘢？隱含咗咧，即係咧父母咧嗰種對女子啊，同埋嗰種牽制咧，同埋嗰種正所謂 submission 嗰個程度咧，並非係香港人可以 mission。 咁仲有啲嘢㗎，旗袍啊！ 啊！嗱，嗰啲好似馬仔呢啲都係，但係譬如話頭先， 長毛馬褂都係清朝嘅， 統治咗唔同嘅民族啦。但 我哋唔係好覺而家現時即係中共係唔係有採取任何嘢，即係借鑑喺清朝統治唔同嘅地區嘅民族嗰種方式。而家都似乎一路睇落嚟，都好似好多度都係我係中原，我係一個霸權，就以我為主啦。大陸都中意講呢樣，都仲係要用緊呢一個好似都係好傳統嘅方式。但係點解冇乜清朝嘅影響？即係對於唔同嘅民族有啲唔同嘅處理方式咁樣，好似比較上。 他們有一點不同的， 即清朝很形而下的方式，即是馬仔啊、廷譜啊，沒什麼說到他們有什麼思想啊、文化、管治方式呢，我們以前讀中史應該完全沒有，我印象之中覺得即清朝是成功統治西藏同之成功統治這個蒙古這樣，那為什麼現代是借鑑不到這一道呢？好像會不會是借鑑不到呢？我都不太知道，即沒想過，即以前讀書真的完全沒有我在這方面有任何的提都沒有提過，其實是這一樣。我想可能 即是因為我近這幾年我經常都覺得一件事呢，就是中國共產黨是很中國的，即是我不同意很多民主派的說法，就是說中共不是國家我反對中國，但我反對中共，但我是愛國，即是在我心目中中共是 很中國的。而中國的意思呢，就是怎麼說，漢族的傳統，他的傳統是我反而覺得是很就接受了這個傳統裡面很多東西專制主義那個傳統應該是在那裡來的。你想想 他放棄了 馬列的經濟思想，不搞共產，不搞大鍋飯，不搞人民公社，咁佢管治咧，靠乜嘢咧？管治得越嚟越成功喎，嚇，越嚟成功喎。靠咩咧？那個文化資源喺邊度嚟嘅咧？佢點解可以同中國人民 connect 到啊？嚇，管得掂。當然啦，佢亦都可以即係用武力。咁中國嘅管治入邊，武力係好重要嘅成分咧。大家睇到，所以我覺得中國共產黨係。是很能够代表中国的某些方面。你中国可以有中国文化，可以有即是很高层次的，即是儒家思想、道家那些思想。讲这个人的学问，是人论，讲得很透彻，很丰富。但是他那个另外一个传统呢，在政治上面，在社会上面是完全不同的，他对人特别是具体的人其实不是很尊重的。你刚才讲扎脚那个问题，扎脚那个问题，喂，宋朝到今天差不多一千年，半边天啊，女人啊，半边天都全部扎晒脚这个是普遍现象那些客家妇女不扎脚那些是例外，人人都要扎脚，那些 嫁不出 啊，即 系唔系真系我听我妈妈 讲，即系 好， 即系 清朝嘅女仔着嗰啲咧，嗰啲高跟鞋咧，系要咁行，咁揸住一条手帕咧，咁啱行咧系尊重行咧。我大声够得，即系同佢即系大家分享。 啊，琴日我 好有感你讲嗰句咧， 琴日我 中共嗰个文化 系啊，即系琴日我讲嗰、那个。題目入邊牽涉到錢穆先生嘅一啲著作，我將佢引咗一啲出嚟，就啱啱係講嗰個扎腳嗰個問題。講到中國文化嘅話，當然我們也可以說抽大煙打麻雀，女子裹小腳都在文化裏面。可是真講文化不能如此專在太瑣碎處講啊！以前女子裹小腳，以後放了天竺，中國社會還是這般，並沒有大變。因為女子裹腳在文化大體系裏實在不佔重要地位。譬如一所房子偶然在那裏有一點妝，那掃走一掃就行了，不當什麼一回事啊！中國傳統文化裏面當這些東西什麼，真是沒有東西啊！所以我剛才說 中國嗰個儒學入邊對人嘅分析、對人倫嘅分析係咁幾咁透徹，係幾咁精緻。但係一落實到去具體嘅人嘅時候咧，佢可以唔當係一回事。 即滿洲人其實唔扎腳嘅。 唔係唔係滿洲，滿洲人，我講緊漢族，我講緊漢文化。你從你個高層次文化嘅論述入邊，同你喺社會上面化到去對待活生生嘅人嘅個人嘅時候，那個態度係完全可以唔同嘅。嚇、啊，你女人啊，扎腳咯。嚇、啊，哦，你係你想爬上一路親近皇帝乜乜乜，淹咗你去做太監咯，係嘛？佢可以咁做嘅，即係完全冇覺得係咩一回事，係一點裝啊，少少嘢啫，冇事嘅啫，嚇、 啊。林先生，想你俾一啲意見有關錢穆先生咧，認為中國文化嗰個中心咧，最重要就係道德，係同埋咧。我哋中國嗰個政治咧，就係家思想嗰個實施，請你俾一啲意見。 其實我將呢幾句説話擺埋一齊咧，就係、是、想有一個 contrast， 即係一個反差，係嘛？即係你如果係咁講説話嘅時候，你嘅道德係咩意思？你講嘅道德係咩意思？嚇、啊？咁你話儒家思想實施咗個社會入面產生咗呢啲咁樣嘢，而你唔認為係好嚴重，咁係咩意思？咁其實我呢度咧呢個 frame 咧，我係想講一個觀點出嚟咧，就係話實際上傳統嘅中國文化入面，漢民族嘅文化入面啦，其他我唔係好認識，對具體嘅人，對所謂人權啦，係非常之唔重視嘅。是非常之唔重視。今天的中共，你話佢點對待劉曉波，點對待呢、這個即係佢嘅妻子等等嗰啲咧，就係咁咯，就係咁咯，嚇、就是。咁、啊、我再引申咗一步咧，其實就係牽涉到最近出現咗嘅一個論戰，就係、是、牽涉到一位國學大師過咗身。即係姚宗儀先生過身，咁有一啲學者或者評論員咧，就係話佢作為個學大師，佢出賣咗佢自己嘅良知，佢附共親共，同共產黨講好説話。咁另外一啲學者或者評論員就話唔係，你唔好咁批評佢，佢係一個即係喺文化上面研究上面好有貢獻嘅人，唔可以咁對佢講説話。我自己睇法就係、是、姚先生其實佢唔係好似有啲人講到佢話出賣咗佢梁成福咁欣賞嗰套文化，再睇中共嘅時候咧，其實有一條大直路。如果今天錢穆先生再生，他對中共的看法會是怎樣？我現在在想這個問題，我覺得呢很可能他仍然反共反到他最後一天，那個 momentum 的問題，因為改變不了老頑固或者什麼都好，或者他忠於他的信念都好，但是如果你看清楚他那個學理，用理性的角度来看学理，看他自己的学理，而他忠于那套理性的学理分析的话，很可能他是可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现在的统治。我再举多一些另外 的例子出来的。他批评中国共产党有呢度有幾個講法，今天的中共連民族解散咗文化大一統都一並破壞了。嗱、啊，呢、這個係七十年代的時候講的説話，但我哋知道今天的中國是很強調咩啊？民族主義噶嘛， 嚇嗰陣時唔係啊，中國搞世界革命啊，係咪工人無祖國，資產資本家無祖國，全部就係世界革命嚇，即係第三國際乜乜乜，佢嗰度出嚟噶嘛，中共嗱而家唔係啦嘛，改咗啦嘛，改咗嚇咁啊！我們今天要反共立場講座咧，不能提起我哋民族與文化嚇。民族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觀念，中共好強調文化咧，即係佢以前好反對儒家思想等等嗰啲咁樣，近年開放曬啦，係嘛？喺社會上邊，佢容許於丹啊嗰啲咁嘅咁嘅人出嚟，即係講好多即係儒家思想。喺大學入邊，你最高級嘅知識分子，李寧教授啊，北京大學嗰啲，全部可以講儒家思想，傳播呢個思想，冇任何限制。咁所以即係話，當年錢穆先生兩個反共嘅理由啦，啊話中國共產黨係唔搞民族主義，你取消你取消呢個中國文化，而家都講唔通咯，唔係咁噶咯，所以佢反共嘅兩個好主要嘅理由已經消失咗咯。人民公社佢好反對啊，即係。而家亦都冇咗人民公社啦，系嘛？如果我哋睇牟中山先生嘅理論，一樣係咁嘅情況。佢第三點，最近共產黨呢個係八十年代嘅時候啊，最近共產黨把天安門掛嘅馬恩烈士像拿掉，值得嘉許。我們要催促他們步步覺悟，叫他們一下子變成很難的。跟住嗰句説話，我睇咗打冷震。齐一变至于老，老一变至于道。哇！掹咗个杖落嚟就系齐一变至于老啊！佢话再行多一步就掂啦，真系。咁佢而家行多咗几步添啊？吓！咁今天牟中山先生再生嘅，如果再生嘅话，佢反共嘅基础喺边度？冇啊！消失了很多，基本上冇。所以我心里咁惊嘅一回事咧，就是什咩呢？今天如果啲国学大师再生嘅时候，佢哋好可能系亲共嘅。所以姚先生对共产党嘅态度，可能唔系佢附共或者佢出卖佢自己的良知，而系呢啲人其實反共嗰個原因已經冇咗，而中國共產黨接受咗中國文化入邊嘅好多東西咧，呢啲國學大師其實都覺得係好嘢嚟嘅，冇或者起碼唔好嗰啲都係冇乜問題嘅啫。咁所以佢哋咪有一個相通嘅地方咯。咁我諗到呢度，我其實係好驚嘅， 因為點解咧？ 如果我哋仲係要反共嘅話啦，香港人仲是要反共的话，我们很多反共的思想资源已经消失了。文化中国以前是一个 很可以拿来反共的东西，基本上不得。你靠这套不得，因为为什么共产党变了？不得。你用自由经济的理论去反共得不得？不得。他没有人民公社。佢依家搞市場經濟仲威過你，嚇、啊！你 Trump 你話要唔搞貿易，佢搞國際貿易，佢話我係先係自由經濟，嚇、啊！民主理論咧得唔得咧？可能仲可以反共咧？民主理論大鑊啦！而家西方即係或者其他國家民主退潮啦，嚇、啊！你美國變咗咁嘅樣啊？歐洲嗰邊有好多即係嗰啲咁嘅右翼政權啊，即係右翼即係黨派又抬頭啦，嚇、啊！好唔掂啊！仲共產黨出嚟話：我呢套先係民主啊！咁你點同佢反啊？啊？宗教咧？佢以前唔俾啲人民信教噶嘛，而家唔係啦，人民所可以信教，你三字教會佢冇問題、啊、佛教即係回教冇問題，你唔好作反得啦、啊。共產黨黨員唔能夠信教，但係佢黨員範圍之內唔能夠信教。咁你外面啲教会咧点睇啊？唉，我系教会嘅主教，我系做政协啊！阿梵蒂冈最近有一个高级嘅红衣主教出嚟讲说话，话中国嘅政权咧，佢嘅道德咧，实际上同我哋最接近嘅，佢话 做得最好嘅， 宗教都不能够成为反共的一个思想资源了，经济理论不能够了，文化中国不能够了，喂，我们不如投降了，还靠什么来反共啊？ 其实我可以这么说，现在的共产党都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啊。 是啦，那现在我们要不要接受他呢？他跟为什么我们还即直觉上都仍然觉得他是一个很大的敌人呢？起码我自己是这样，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我是这样。那我在想的时候，没有了这些思想之前，其实我反对他的什么呢？我初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仍然是要我的怎么说主宰我自己的命运，我自己的自由意志，我不可以被人侵犯，我的 free will 我看得很重。在这一点上面，我仍然是要跟你对抗，你不要来搞我。 有些呢是我自己 observation， 我都是觉得，即是说你提到那一系列的情况，表面上可能好像譬如共产党真的搞自由经济，但其实他是不是真的搞到自由经济呢？因为在境外呢，即是我们知道他现在除了个别的民企，其实绝大部分呢他的国企呢是越来越大，而且吞掉其他民企。那他那个好像表面上中国文化那种的專制的人的是來自列寧啦，或來自中國文化。很多時候我們看這些東西的時候，表面上好像是一致的，但其實可能根源的東西一樣，或者呢其實它改變了一樣東西，以另一個面貌，好像今天現代社群他們推崇的那樣的表現，但其實根本裡面不是那樣東西。因為我覺得有時共產黨就玩這些東西很厲害，大家都講民主，但他的民主和你的会 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是，我估计都是，即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用民主这个招牌去反对他的时候，没有以前那么口响的了。因为民主出现了很多问题，我们以前都不为意，即是很多问题，好像他最近说的那句话，我们才是香港最大的民主派嘛，可以这样说话。 当时都不是那么说的。大家有咩諗法？我出嚟講。 我自己覺得其實中國其實真係係中國啲傳統嚟嘅，而家佢用緊中國傳統嘅統治手法咯。 只不過可能 patient 或者即 just to 個 situation。 所以我有啲有啲感覺係。即去翻頭先嗰個正統道統嗰個概念入邊，我覺得係可以將中國共產黨擺入中國嘅即係正統嗰度正統論入邊，一路咁數到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都可以數埋落去。其實佢唔係咁外來嘅呢個政權嚇，佢接受咗佢攞咗一啲馬列嘅東西，做咗一輪之後抌咗佢。咁剩翻嗰啲咧，其實係好傳統嘅嘢，所以我自己一個諗法係中共即中國，要承認佢呢樣嘢。我哋改變嘅係咩咧？我哋對中國嘅概念唔可以係再係好崇高或者好點講啊？係淨係即係經典入邊所講嘅。即係價值啊，等等嗰啲文化中國論嗰啲人，即係話我哋係中國人，因為文化中國啲即係呢條線，佢哋嘅對中國嘅概念基本上係美化咗噶嘛，嚇、啊，即係局部嘅啫嘛，即係儒家思想入邊或者道家思想入邊嗰啲最精粹嗰啲嘢，咁佢攞嚟做即係自己嘅信念嚇、啊，認為呢個就係道統，即係咁佢哋嘅諗法其實係。好片面噶嘛？如果你再睇多啲其他嘅嘢，咁中國好多嗰啲文化入邊嗰啲嘢，唔係咁清純嘅嘢嚟噶，係嘛？喺咁嘅概念之下，我哋要將即係對中國呢個概念重新解構一次，重新建立一次，係我哋要變。 咁阿連先生，可唔可以話香港文化就？即係集中咗東西文化最好嘅嘢，就而已經剔除咗啲渣滓，所以香港文化咧可以成已經係本身係偉大嘅文化，已經係即係勁過中國文化，亦都甚至勁過西方文化。 喂，你又將香港文化美化咗喎？會唔會啊？又犯咗同樣嘅錯誤？冇錯，我諗我哋香港嘅文化，如果要即係要建構一套文化，香港文化思想入面其實好多好嘢嘅，冇錯嚇。即係但我就唔會話佢係即係咁點講啊，咁優勝嘅啫。冇錯，你即係入面有好多好多好好嘅嘢嚇，即係但係唔知啊，我答唔到你，我唔係咁點講啊。即係我睇過中國文化入邊咁多邋遢嘅，你要香港要建構你自己香港文化，你都係要經過一個好痛苦嘅階段去提升佢，咁然後先至做到一個香港文化出嚟，值得我哋去高舉嘅香港文化，即係目前可能仲未出現啊。 我嘅睇法就係香港文化就集中咗，譬如儒家嘅人啦，同埋基督教愛，同埋西方嗰種自由思想。所以即係有啲如果我哋要自強嘅話，就要有自信心嚇。即係雖然未能夠而家未能夠達到曬啲理想，但係有個好嘅根基咁。呢啲可能係美化，但係亦都有事實根據嘅。阿連先生係咪？係咪會想繼承翻柏楊咁醜陋的中國人論啊，或者孫羅基嗰啲未界乃的民族論 咧？其實咁嘅，我自己咧就即係接受咗相當多嘅即係傳統嘅中國文化嘅東西嘅，即係我唔係咁反對儒家嘅，即係嗰啲咁嘅思想嘅人啊，對中國文化嘅態度。高層次的中國文化的態度是基本上接受的、但我認為這個不是中國文化的整體、我看到它好東西的時候，同時要看到它有些 很壞的東西、我有個朋友說我是半個大中華真心膠，咁我覺得自己又即係有咁上下嘅啫，咁即係 中國文化俾我嘅嘢係好多，即、就、係、是、我覺得，即、就、係、是、一種，即、就、係、是、個人嚟講，我一生人好多好點講，好災難嘅階段啫，就好難捱嘅階段啫。咁往往喺最難捱嘅階段嘅時候咧，我就諗起一啲。即係從中國的一些文學作品裏面得到一些即係點講力量支撐住自己啊，譬如即係一首小短嘅啫，陶淵明嘅誒《中鬥南山下》啊，《草盛鬥苗稀》，神興李方慧，大月何曹歸，直路沾我衣，沾衣不足惜，但使願無違。在我最自己個人最困難的時候咧，我成日就諗咗，成日就讀呢句暗暗沉沉咁讀幾呢句，咁好似俾到我力量。如果真係冇咗呢啲文化，如果我好似要獨派或者香港真係有啲人咁樣否定曬全中國嘅文化，乜都唔要。喂，咁你有咩文化力量去支撐你自己啊？起碼我冇，起碼我唔夠。咁我所以我仲要係喺呢個中國文化入邊咧，即係找尋到一啲。一啲力量去支持我，反正又唔系坏事嚟嘅呢啲，系嘛？你可以提升到哇，呢啲文化入边最精彩嘅已经系全人类嘅财富，何必要推翻佢？何必要抛弃佢咧？系嘛？所以我其实我系接受好多中国文化。如果你话你要建构香港文化嘅时候咧，我觉得好重要嘅一个来源应该系中国文化嗰度啦，系嘛？咁你。在这个问题上面呢，即是独派和大中华交其实是有很多共通 的地方的。 似乎我哋一路講個政黨，你都係講咁共產黨咁樣。咁如果我係由即係譬如我哋香港可能會講嘅強國人，我哋比較少少貶義咁樣去唔中意佢哋一啲嘅行為啦。咁喺大陸有時睇，即係睇新聞或者有時見到佢哋一啲行為。咁呢方面會睇，即係佢同話譬如話一路中國咁多歷史來，即係到依家大陸嘅嗰啲人嘅行為。或者呢方面表現出嚟嘅文化，呢個係咪正統啊？即係呢個係咪叫正統咧？即係我有時會睇，譬如我哋中國可能傳統講係尊師重道啊，或者係要有禮貌，即係禮賢之邦。但係可能最冇禮貌嗰啲，依家好容易喺大陸去見到。咁呢個層面我又覺得，即係我自己係會有時係，即係呢個層面我又覺得係嗰啲人唔係中國咯。即係我自己個人。另一方面就可能是那個審美觀，即我自己覺得是不知道是不是，我相信共產黨是對那個中國的一些藝術作品的破壞很大，即是這我自己一個感覺啦。在這方面可能現在譬如我們大陸見到一些的建築或者是很多的藝術的東西，我會覺得是好像沒有以前那些那麼漂亮。如果是我們看故宮那時候的時候，或者一些歷史的即一些藝術品，感覺上 是好像以前是光輝一點的。自從共產黨接觸之後，這方面是好像繼承不到，那是不是正統？ 我唔係好知道咩叫做正統啊，即係因為個即係個定義好難落嘅，即係你如果睇中國嘅歷史，你秦始皇係咪一個即係呢個中國政治傳統嘅一部分咧？即係我覺得應該係嘅，佢個重要性係好高嘅啊！即係錢穆好欣賞。 秦始皇呢方面嘅嘢。雖然佢焚書坑儒係對佢嚟講係一個好大嘅錯誤啊，但佢嗰個對中國大一統嗰個貢獻啊，即係因為錢穆係大一統嘅堅定嘅信仰者，咁而呢個大一統係由秦始皇嗰度開始，所以佢對秦始皇係好尊崇嘅。喺呢方面嚟講，拓展咗中國疆域啊，即係大一統咗。咁如果你秦始皇佢焚書坑儒等等啊，各種政策啊，即係攻打嶺南啊、帝國主義啊呢啲咁樣，全部都可以接受嘅話，喺歷史上面仍然擺佢做一個中國嘅皇帝，而且有相當地位、崇高地位嘅皇帝嘅時候，點解中共唔得啫？如果你再攞一啲中國歷史嘅標準嚟去量度佢，喂，盛世喎，係咩標準啊？分分鐘中國共產黨可以滿足呢個標準喎，啊，人民温飽，啊，即係天下太平，冇啲即係打打殺殺嘅出現，即係唔會話即係死好多人。咁你讀書人有官做，啊，基本上就是盛世的了嘛。中國對歷史學家對盛世的標準不是很高的了。不是很高的了。咁跟住社會上面嗰啲邋遢遢嘅嘢周時都有啦，貪污啊，咩腐化啊，咩扎腳啊，即係冇啊，冇所謂㗎。你只要滿足嗰幾個條件就係㗎啦嘛。咁你中共而家掂喎。咁你當佢盛世添喎，咁嘅時候你唔話佢係嗰個正統嘅一部分，你有少少講唔過去。我咁睇呢，我唔係話支持中共啊，即係我係即係逼到自己或者逼到大家諗下，到今天嘅時候我哋要點樣做，我哋嘅思想上面仲有幾多反共嘅資源啊，好少啊。剩翻嘅好少，我哋要重新去建构，谂清楚究竟佢系咩一回事，佢同我有咩矛盾啊？我用啲咩嘢嚟反对佢，去保卫我自己？呢、這个问题我谂要，即系香港人要逼到你而家要谂呢样嘢啦，真系啊！所以我其实是一个好点讲啊？有一個願望，就香港而家咁多啲民主黨派等等咧，唔好搞咁多議會嘅工作啊！嗰度冇希望啊，放棄咗佢，不如大部分放棄咗，唔好放棄全部，放即係留翻兩個議席啊，好似新加坡咁咯，啊，即係然後將佢嘅大部分嘅時間、精力、人手、人才、智慧去諗呢啲問題嘅。我喂咁你乜都唔使做，淨係諗呢啲嘢。我覺得呢，即係話呢，你如果冇咗嗰個思想嘅基礎呢，你做乜都冇用。俾晒啲議席你又點啫，冇用㗎。因為有好多人就自自然就親咗共啦。包括一啲國學大師，包括一啲宗教嘅領袖，啊，即係因為思想上崩潰咗，冇真空咗，冇嘢啦嘛，啊，俾你又點啫，啊，所以我覺得係做呢方面嘅工作係好重要。咁你話喂，咁即係你群眾嗰啲貼票唔使爭取啦，我覺得都唔使爭取，但我可能極端咗啲啦，因為我想表達一種需要出嚟。如果你睇下歷史上面嘅所有嘅變革、革命，群眾係微不足道嘅。你辛亥革命真係參加革命嘅人有幾多少？俄國革命真係參加紅軍支持呢個布爾什維克嘅人有幾多少？冇幾多嘅啫。係你個精英能唔能夠負起呢個責任？有冇咁嘅力量？有冇咁嘅膽量嚟去打垮個政權？唔好賴香港啲港豬啊！你咁衰啊！你唔投票啊！你乜乜乜啊！冇用嘅咧！你班精英有冇力量？有冇諗法？呢個先係最緊要。 啊，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思想上面嘅創建喺香港而家呢個階段嚟講咧，係好重要的，重要過你爭取一兩個議席。咁講咧，即係唔係話全部唔要嗰啲東西，唔係，即係唔使睇得咁重，輸咗冇關係，反為你抽身出嚟，抽啲資源出嚟去諗呢啲問題，啊，即係可能更加重要。 我問個問題，承接住你啱講嘅啦，就香港思想嘅重建咁啦，創建啦，你還是香港？你覺得有幾多人？幾多個你認識嘅人，你覺得佢係適宜去做呢樣嘢嘅？嗱，如果你唔方便講名唔緊要，你數下手指有幾多個？你覺得你數得出嚟？嗱，你自己當係一個啦。仲有幾多個？你覺得你數得出嚟？如果你講名就好啦，不過如果你覺得唔方便， 其實咧。我唔知啊，我起碼即係如果有，我估計都有幾十個嘅嚇。即係如果有幾十個，如果幾十個，其實嗰個力量已經好大嘅啦。 佢哋嗰幾十個係你即係心目中你已經係嗱呢個，你係已經有一啲，定係話你希望有幾十個？ 我答唔到，我未諗過呢個問題，我未諗過呢個問題，我只係希望有多啲人去諗呢啲問題啫。 我想問翻比較時事啲，想問下阿院長點睇最近即係北京咧修改個憲法，即係令到主席嗰個咁嘅好實際，即係可以保留主席，同埋最近一連串即係習近平嘅動作咧，其實點分析嗰、那個即係而家中共嗰個政權嗰、那個牢不可破？ 咁我又唔會認為佢係牢不可破，即係我我有一個睇法，即係未必係好成熟，但我可以講出嚟，大家可以參考一下。佢無可否認，即係修憲我有咁嘅諗法。咁因為早排睇咗一個日本歷史學家寫嘅一個論述，頭先好似都講咗下些少，即係所謂唐宋變革論啊。唐宋變革論係呢個內藤湖南呢、這個日本嘅歷史學家，即係內藤湖南提出嚟嘅。呢度第二好，唔緊要啦，就咁啦，我就咁講啦，冇所謂。大家喺網上面好容易揾到佢呢篇文章噶，百幾年噶啦嚇，差唔多有冇百幾年？冇百幾年，差唔多係百年。內外個內藤咧就攣藤個藤，草花頭一個藤字嚇。湖南咧就湖南省个湖南，佢好强调唐同宋之间中国社会有一个深层嘅变化。咁之前咧系一个之前嘅社会咧，特别系政治嗰处咧，系一个贵族垄断嘅政制，可以做阶级。咁喺周朝嘅時候，貴族就係嗰啲诸侯啦，嚇，即係诸侯分封嗰啲诸侯。咁秦朝之後咧，就中央集權啦，嚇，郡縣制啦，就冇咗啲诸侯啦。但係慢慢又滋生咗一大扎嗰啲，到咗即係漢魏六朝或者即係呢個咁嘅嘅時候，出現咗啲門第啊，嚇，門第就係一世集嘅一啲特大家庭、大家族。咁佢哋咧就係壟斷咗呢個政治。咁你唐朝嘅時候，所謂三省政府入面有三省啊，即係上書、中書、門下三省。 咁啊，唐君毅先生就覺得話，中國係冇民主制，中國係冇議會，但係中國係不是專制政權，就因為佢體制上邊有呢幾個咁嘅行政架構入邊有幾個咁嘅即係三省在內，咁所以皇帝咧佢冇得專權㗎嘅話，咁內藤湖南嘅睇法咧就係話，哇！呢三個省係做咩㗎？即係如果用現代嘅語言嚟講咧，中書省咧就係個中央政策組做出政策嘅。啊，皇帝啊，同啲即係嗰啲 policy advisor 咁傾咗一輪，咁寫好啲政策。寫政策出咗爐之後咧，就彈落去嗰個門下省嗰度。嗰批咁嘅谏官啊，嗰啲乜乜乜啊，咁即係嗰啲谏议大夫咁嚟批驳你，啊，挑剔你呢个政策有咩唔妥唔妥，改咗佢乜乜乜咁啊。当时如果嗰个即係门下省强大嘅时候啦，曾经有啲时段咧强大嘅时候咧，冇门下省嘅同意咧，个政策系过唔到嘅。皇权唔能够盖过呢个门下省嘅权力。好啦，通过咗之后咧，就摆落去呢个尚书省嗰度执行嗰个 executive arm 啊，有一个 policy unit， 一个系批驳嘅组织，一个系 executive 呢啲咁嘅行政组织。咁啊，钱穆先生话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咧，限制咗皇权，所以佢唔系一个专制政府嚟。内藤湖南啊，解释。有啲唔同，佢話唔係門下省，實際上就係嗰班貴族喺度俾意見俾你個皇帝，你唔能夠唔聽佢點。皇帝只不過係貴族入邊嘅其中一個比較突出嘅人物，或者甚至唔係突出啲嘛，佢係大家同意你嘅 compromise candidate 啊！你上台，我哋支持你。个权力基础喺个贵族阶级嗰度，个表现出嚟嘅系咩咧？唐及之前嘅朝代入边，好多弑君嘅，好多散位嘅情况出现，咩嚟噶？你贵族唔允你咯，啊，你侵害我哋利益，或者你唔听我哋点，咪锯咗你咯，即系咁。咁啊，弑君啊，散位呢啲咁嘅喺一个朝代入边嘅，同一个朝代入边。在宋朝及之后呢是很少出现的，因为那个贵族已经解体。那以前是九品中正一路上去，那些全部贵族来的，中书门下什么上书全部是贵族那些人把持的啫。到宋朝之后呢，那个科举制度呢成形了之后呢，即是民间的知识分子可以通过这个渠道做到官了，所以出现了一些士人政府，钱穆先生讲的士人政府，布衣卿相，那些都出现了，那些是皇帝跟皇帝打工的人来的，皇帝选举他上来的，钱穆先生用的选举两个字是这个意思，选拔和举荐，不是投票选举，不是，没有这回事，他用的选举是皇帝，基本上皇帝一个人，他可以 delegate 一些 power， 是选他上来的，是那些全部是打工的。所以之前的宰相很大权，但是宋朝特别是明朝，即是明朝废了宰相，没了，清朝根本没有宰相，皇帝话事。内藤湖南这个理论就说，到了明朝及之后，中国就进入了一个所谓现代化的模式，现代国家的模式，皇权之上冇咗贵族嘅力量，解体咁，佢接近西方嘅民族国家嗰套东西，同呢、這个郭教授当时讲嘅，即係讲嘅所谓宋朝，即係出现咗疆界呀，出现咗国家观念呀，即係係吻合㗎，即係佢嘅理论。喺咁喺呢套理论之后，我睇諗下呢个同而家嗰个驳返落你头先嗰个问题里面，就倒退系咩意思啊？ 中國可能倒退到去貴族政治，即是唐及以前那套。有什麼證據呢？可能都不是很充分的，我這樣說出來一下。紅二代是不是一個貴族階級？他的貴族階級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指標，就是父傳子繼，一路延續下去的，就是因為你做官你就跟著仔女你又做官了，即是或者壟斷一些東西，你仔女你可以壟斷一些東西，門第。現在紅色的門第是不是呢？大家可以想想。第二個指標亦都不多的觀察點，一兩個。喂，現在出現了弑君啊，或者即是篡位 的意識，薄熙來是什麼來的？紅色貴族裡面出現了這些東西，你不聽他怎樣他就同做反。或者甚至你習近平現在他自己說的，現在有人想散位。那是什麼？可能又是出現了這些，如果倒退的話，倒退到內藤湖南港的貴族時代。如果你個倒這樣倒退的時候，就 中國的政權我覺得是有危機的。因為你那個成為了一個貴族階層之後呢，你其他的人進入不到那個精英的精英那個層，那即是換句話說，你個統治階層是封閉的。你起碼以前有個渠道，就是科舉啊，即是可以試人政府啊，有布衣卿相啊。喂，如果你現在紅二代玩曬的話呢，你基本上上層的所有機會是你壟斷了的，咁你同嗰個民間嗰個距離就會拉遠咗。咁你佢控制咗國有經濟呀等等嗰啲之後呢，會影響到個治安，即係統治個穩定呀，貧富懸殊可能又出現問題呀。咁你嗰個政權未必穩固。 咁其實想追問一下，就係當陣時鄧小平可以完成一次呢，其實同當時候的想法，為 什麼這麼 相差， 為什麼 要推翻鄧小平的想法？ 不知道，我想是不知道他有意識地是即是倒退，還是他沒有意識之下做出來的事。有時可能共產黨你沒有看他太厲害，如果解決不到問題的時候，他就去回傳統的板斧那裡 找辦法，可能這些就是傳統的板斧來的，不行嗎？老祖宗有些什麼東西，我就拿出來用，就是這樣。有些人說，現在走回去文革那套，他沒有第二套，他的 toolbox 就是那些東西，就拿回來用，就是這樣。咁而家可能即係嗰個習近平改修憲，就係咁嘅一回事，可能係咁。 我想問咧，大陸依家應該係政治上向左啦，經濟上好似係要開放，咁留學都講咗要做開放啲金融啊乜啊嗰啲，有冇可能成功咧？ 我有啲懷疑，頭先有位朋友講話呢啲可能係假象嚟嘅啫，即係佢體制上冇錯，佢係想即係所謂現代化、西化等等咁樣嘅嘢，但係佢係要控制嚇。你後邊嗰啲係咩人？係咪係咪紅色資本，或者係紅色呢個貴族，或者係紅色門第控制咗咧嚇？你個金融改革都好啦，你變咗由佢嚟控制，佢哋嗰個貴族階級嚟控制你係嘛？你香港一國兩制，佢真係。相信的，我信他真的相信的，是一國兩制，不過是一國之下的受控制的兩制，即是 one country, two controlled systems, 沒問題的，對他有利的嘛。香港這個制度不同國內，他可以透過香港做很多事的嘛，是吧？你何志平那些都是透過香港去做事的嘛，你大陸做不到那些事的，那香港是很有利的嘛，他是真係相信一國兩制㗎，我覺得不過係要佢控制㗎，一國兩制，金融改革佢係需要想金融改革㗎，佢都想金融穩定㗎嘛， 啊，唔想你即係啲人喺度作怪咁，影響到佢管治啊嘛。但係佢要嚟控制咯，即係。 我哋問最後一個問題啦。好，我要俾佢個麥。 啊，袁兄啊，就你抄考嗰兩本書，你讀嗰兩本書其中我一本都讀過郭兆光嗰個《弱我的中國》啦。 係。 咁啊，郭兆光咧，其實佢都提出一個即係令人發人深省嘅觀念，就係因為我哋而家我哋嘅中國咧，成日都話：喂，呢度自古以來係中國領土，嗰度自古以來就係中國嘅。即係自己人的地方咁樣嚇，於是乎咧，而家其實咧，對西方啊外國咧，就對呢樣嘢好奇怪，好驚嘅。哇！咁你係咪南海又想食嚇？即係周邊個國家你又想食啊？越南啊嗰啲都腳軟曬嘅，覺得。咁啊，郭兆光嘅諗法個講法咧，就係、是、話中國傳統嘅觀念咧，其實就好似你所講啊，五福啊嘛，好似一個輻射咁樣，中心就核心，然之後向外一路。就輻射出去，越遠嗰啲地咧就化外嘅啦，就移極嘅啦。咁呢、這個，但係咧，佢亦都提出一個即係發人清，即係令人清醒嘅嘢咧，就係話中國古代咧其實冇一個所謂疆界嘅觀念，只有咩疆域啊、領土啊，全部一個好混亂嘅觀念，即係喺一個模糊，唔可以講唔係混亂，即係一個控制範圍，係咪？即係變咗咧，其實佢亦都提升翻大家咧，所謂我哋中國人咧。中國呢個觀念喺領土啊、疆界啊兩樣方面咧，其實係一個變動嘅。如果你講翻華夏嘅時候咧，縮到係中原，等於而家三幾個省嘅地方嘅啫嘛。最大嘅時候咧，蒙古大帝國你可以話好大，但蒙古人唔覺得嗰個係中國嚟嘅，我哋自己叫佢做元朝嘅啫。啊，蒙古人唔係咁諗嘅。啊，咁變咗咧就係話，其實中國所謂中國呢個觀念咧，不斷在變遷的那個所謂有一種領土啊、疆域啊或者地方觀念不斷變遷的，但是呢這個郭兆光等於你講話我真係佢一個大中華家，咁佢咧就話我哋用翻一個重文化嘅觀念，呢、這個漢文化呢個觀念咧係好清晰嘅嚇，即、啊、係、就是、自呢個秦漢以來咧，中國人嗰個漢文化咧，無論佢嘅思維方式啊、個社會嘅結構啊、生活習慣啊，我哋啊，揸筷子啊，寫中文字啊，講同樣嘅方言雖然有差別，但係講同樣嘅語言嘅結構啊，好多嘢都一樣。咁佢話：呢個咧就係、是、我哋中國文化嘅主流，亦都係一個生生不息嘅地方，亦都值得我哋繼續去發揚。咁所以而家咧，我哋嘅習主席啦，成日都講話，我哋全世界設立孔子學院，我哋輸出嘅 soft power。啊！咁我哋咧，而家呢一帶一路咧，我哋輸出嘅係中國嘅優越嘅中國文化。咁而你同唔同意呢一樣嘢啦？中國文化咧，我哋唔好俾講佢貶義，或者係有冇即係個價值觀點，我哋唔講佢話好壞。每個文化都有好壞嘅地方，但係呢個中國文化，我覺得習近平所講嘅中國夢咧，佢可能就係話俾我哋中國人一嚟推廣一個中國人嘅優越感，中國文化嘅優越感。然後咧向全世界輻射出去，咁呢個咁樣一條路數嘅思維咧，你覺得會唔會係將來嘅發展，亦都會唔會行得通？或者中國文化好似我哋一啲以前嘅歷史教授，徐復觀好，唐德光好，好似你頭先所講傅斯年咁，佢哋其實心目中咧都有一個咁樣嘅優越文化優越嗰個諗法，就認為咧。中國文化，中國嘅國家咧，作為一個世界存在咧，其實仲有文化中國呢樣係值得我哋去推揚啊、推崇啊或者認同啊咁樣啊。咁想聽下你嘅意見。 係郭兆光提到佢話，即係其實而家中國個呢個概念應該係從呢、這個一、這個無限嘅帝國。變成一個有限的主權國家，但文化上就可以即係不斷向外即係輻射嘅，即係佢有一個咁上下嘅諗法。咁你中國文化係咪優良得咁緊要，即係值得向全世界即係嚟去輻射，甚至即係點講啊？佔咗上風咧，即係 我自己覺得我因為我頭先講過，即係我其實好珍惜即係中國文化入邊啲好嘢，即係，但我唔覺得即係總嘅嚟講，即係佢又比第啲文化、西方文化等等嘅優越，嚇、啊，即係有啲好嘅地方，但係人哋有啲好好嘅嘢，我又唔覺得即係中國文化要特別點樣向外輻射嚇。啊咁然後全世界都會更加變得更加美好，我就唔覺得即係呢回事。即係其實我自己覺得即係點解我好記住即係孔子講嘅一句説話，即係捲而懷之，即係呢個道係。可以推行的時候你推行它咯，不得你就捲而懷之咯，即是接起它攝落去自己的衫就走咯，它幾句那就看它幾句咯，我喜歡多一點我看多一點，即是我自己的看法，我自己很珍惜它一些東西，但我不覺得是即是好到即是全世界的人都要讀這本書。 可不可以問多一個？ 可以嗎？可以問多一個？可以 我想問多個問題咧，就係根本好朦朧嘅。不過咧，就從自己嘅感覺啊，咁細個認識中國咧，就從嗰啲國語、國文咧，嗰啲《論語》啊，咁嗰啲詩詞歌賦咁樣。咁啊，講到譬如中國文化嘅精華咧，就正如係陳先生所講，道德啊咁樣。但係自己即係親身，尤其是而家年紀漸長啦。咁親身接觸到身邊嘅中國嘅人物咧，咁係冇乜呢啲嘢嘅，冇乜呢啲嘢。咁咧，尤其是咁，我就懷疑啦，係咪中國因為共產黨差不多七十年嘅統治斷咗呢個層啊？嚇，定話係根本係有啲朋友咁樣？跟我講，佢話我只係讀書人嗰種嘅啫，其他因為好多人窮啊，所以就冇影響到佢哋嘅即係所謂生活啊習慣咁樣。咁咧我自己咧就係、是移民嘅，即係兩邊走嘅。咁我發覺人哋嗰啲外國人咧，咁就真係有啲優越啲嘅嚇，唔好講佢哋啲公民精神啊、守法啊、禮貌啊咁啦嚇。咁譬如就講翻，我就即係我自己而家咧就喺香港生活咗耐啦，就 mix with 嗰啲香港嘅社群啦。咁發覺好多嘅行為咧，係我哋嗰啲行為咧都係知之識物嘅朋友啊，係會好容易滋長一啲不公義嘅事嘅。咁譬如話喺個小團體度發生一啲好唔啱嘅嘢咧，大家都係默不作聲嘅。咁如果喺外國咧，係唔會容許佢發生嘅嚇。咁就係咧，就但係咧，呢啲唔表露意見嘅人咧，係俾人即係讚嘅，話佢謙虛啊，即係能夠即係唔會咁即係扮牙諸如此類。咁所以我睇翻，譬如即係睇翻個小女人自己接觸到嘅團體，一啲咧就係唔可以俾嗰啲。譬如好衰嘅事情喺個團體發生，因為大家都會出嚟嘅嗰種群眾出咗嚟講嘢咧，好 open 咧，佢唔敢做嘅。咁但係呢度咧就啊，佢唔出聲嗰啲咧，就反而話唉好收養啊咁樣樣。咁啊睇翻大啲啦，喺社會上好多不公義嘅嘢，我哋係唔出聲嘅。咁但係外國咧就唔可以容許噶啦。咁我想請問，所謂中國文化嘅優異？我成日都唔明白優異喺邊咧，咁而家咧就睇翻啲強國人嗰啲醜態啦，香港人真係比較優良好多。唔好講，係唔好講污糟啊嗰啲咁嘅嘢先啦，而係嗰種即係唯利是圖啊，咁佢即係好多時咧就佢哋即係好概括、好模糊咁嚟講咧。即係判斷一件事情咧，係以個利益咁嚟判斷。譬如話，而家好多朋友都即係好勇共嘅，因為佢強大啊。咁但係咧就係 喺外國咧，佢哋通常係用一種即係價值觀念去評判一件事嘅嚇。咁如果佢話佢哋嘅 culture 啦，譬如話佢哋愛咁啦，基督文化啦，佢真係做出嚟嘅嚇。譬如喺我生活嘅一個外國地方，差唔多全民係街呢個義工嘅嚇。佢哋對即係嗰種愛心咧係付諸行動嘅。咁或者我想請問，即係問翻我條問題啦。根本呢個中國文化係俾共產黨去斷咗層啦，定話我哋不嬲喺我哋嘅民族基因裏邊係養成咗咁多呢啲霸權啊、不公義啊，甚至嗰啲士大夫嗰啲知識分子寫文章啊、揚修寫到咁高尚，而能夠容許佢嘅另一半人類個女人去前腳咁樣樣咧？嚇，唔該連老師。 咁我諗無可否認，中國共產黨曾經係好長時間好全面地摧毀一啲中國文化啲好好嘅嘢啊，即係大義滅親啊嗰啲，即係啲做法咧，文革入邊嗰啲。但係講到底咧，我諗即係雖然受到呢個咁嘅摧殘。所以你看到中國人現在有些特色是即你很 不贊同的，我想一部分就由即中國共產黨是沒有辦法不負這個責任這個罪名的，但是傳統文化裡面確實有很多很邋遢的東西，所以如果不是都不會有這個五四運動裡面新文化提出，你打到孔家店魯迅先生提出來的就是禮教吃人，就是那些這樣的東西，就是是很邋遢的，真的未經過一個民主開放的時段去洗刷那些東西，還是積住很多不好的東西，我覺得是這樣。但你說是不是所有人都是壞呢？我未必的，都有好人的我不知道是即是中國人好啲，定話香港人好啲，定話西方人好啲？我冇辦法評論。 多謝曬。